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的。大家好，我是世聪，今天是2014年11月27号的这样样。咁咧，經過上個星期嘅衝擊事件咧，咁就不成功啦嚇。咁咧亦都係透過呢一件事咧，見到好多人嘅真面目啊嚇。咁啊，有好多嘅泛民啊，同埋一啲所謂嘅激進派嘅分子咧。都割席啦，咁樣樣即係話嗱呢件事唔關我事㗎，咁樣樣我哋都唔贊成㗎。咁甚至係有一啲落井下石嘅行為添，即係好似即係畫啲拼圖俾警察啊，警察呼籲警察拉人啊，咁樣樣。咁甚至咧係我哋即係本台 My Radio 台長咧，即係都俾警察拉咗添。咁啊呢一啲行為咧，實在係唔係太好嘅咁樣樣。咁啊，尤其是即係蘋果啊同埋明報咧，即係都係有同樣嘅口徑啦，就係話即係呢一件事咧嚇，即係呢一個衝擊咧係暴力啊，係唔啱啊，同埋有影響嘅行動咁樣樣。咁即係今日呢，所以都係想讲下关于呢一个话题嘅，就係讲下即係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相信呢，即係都有一部分人见到呢一件事呢係会震惊啦吓，咁样。咁但係即係我自己个人嚟讲呢，就唔觉得震惊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留意即係呢一两年所发生嘅事啊，咁同埋都係睇人性嘅呢一样嘢呢，呢一件事所发生呢係非常之正常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一个叫做 loser 论啊，一个叫 loser 论。咁呢个 loser 论就係咩呢，就係、是、讲述呢做一个失败者有啲咩嘅好处咁样。咁同埋即係点解有咁多嘅泛民人士啊，甚至係咁多嘅跟随者呢，就係、是、宁愿要做 loser 都唔做 winner。咁点解呢，因为当一个人係做 loser 嗰陣时候呢，佢哋係得到好多嘅特权啦、啊、咁样。咁同埋呢都係唔需要负上任何嘅责任嘅。当你如果係一个政客呢，做一个 loser 嘅政客呢，係最容易呢得到支持啦，同埋亦都呢係唔需要付出做政客要付出嘅代价嘅咁样。咁所以今日呢就讲下呢一个话题啦。咁但係即係首先即係都讲返下关于少少呢一个冲击嘅事件咁样啦。即係呢一件事呢，即係我相信就算係话即係可见到呢一件事发生呢，即係都觉得呢一个暴串嘅行为呢，即係唔係好唔係幾好啊，同埋唔係好恰當嘅咁樣。咁首先即係有啲人話呢一件事係好影響呢一個行動啊咁樣。咁其實到底呢一個行動係屬於邊個嘅呢咁樣。咁其實都好難講嘅，即係呢一個係一個群眾嘅行動啦。咁當有一部分嘅群眾想做呢一樣嘢，有另外一種群眾係想做另一樣嘢嘅，其實都係可以嘅。即係其實呢一啲都係各有各做啫咁樣。咁同埋最主要呢就係、是、其實呢一個係理念一致嘅，即係個理念都係一致，都係反政府啫嘛。即係我唔明白點解係即係928嗰個衝擊就係好嘅，咁但係呢一個衝擊立法會嘅就係唔好嘅。咁到底有啲咩分別呢？因為其實兩個即係如果你話嘅都係犯法嘅啫，係咪？咁唯一最主要咧就係呢一個928嘅衝擊咧，就係導致咧可以喺金鐘啊同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可以起到一個嘅大台咁樣樣，即係讓一啲泛民嘅議員啊同埋一啲嘅即係領袖啊，即係可以走上台講嘢嘅。咁但係其實兩樣都唔合法嘅咁样，咁所以点解系要即系要即系指出一啲嘅示威者咁样咧？咁啊好难明白嘅。咁同埋另外即系更加明显嘅就系咩咧？就系即系当日太阳花运动嗰阵时候咧， 係有好多嘅泛民議員咧，即係走去影相啊，即係讚揚啊、支持啊、擁護啊 V 字手勢影相啊咁樣樣。咁其實即係當時啲示威者都係想做一個香港版嘅太陽花運動啫，即係應該支持㗎。咁但係好明顯咧，就係冇嘅咁樣樣。咁點解即係喺香港就唔可以做，喺台灣就可以做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令人咧即係可以理解點解佢有個咁嘅口径啦，咁但係點樣可以 reconcile 呢兩嘢呢，即係點樣可以 justify 到呢兩樣嘢呢，咁真係真係非常之難嘅咁樣。嗱，咁喺呢一個嘅雨傘運動裏面呢，即係都開始呢見到雨傘運動呢係建制化嘅。因為其實而家可以講呢一個嘅主場啦，即係都係喺都是在这个的金钟这样。那其实另外一些地方啊，即尤其是是旺角啊这样呢，即都算是一个边缘化的地方来的。即在旺角的人士呢，即被视为，即被众人视为呢，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即民众才在那里。即换句话讲呢，其实即主流民众，即縱使你是支持民主的聲音呢，即係好多時候似乎啦，即係我唔知啦，我唔係當時在場啦，咁但係即係我喺外國咁樣睇一睇呢一件事呢，都係覺得唔係主流嚟嘅，即係都係唔係主流嘅，咁我相信真係好多人都應該同意嘅咁樣。但係我哋所見到嘅就係咩呢，即係好多嘅意見領袖呢，就係開始呢壟斷咗呢一個嘅雨傘運動嘅一個嘅話事權啊，或者一個嘅意見權啊，就係話如果你係唔跟隨我哋嘅呢一個睇法呢，咁你就係異端嚟嘅，異端呢一定係要想辦法呢嚟到踢走你，停止你呢唔可以再參與呢一個運動嘅咁樣。咁点解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呢，咁我相信呢係同我今日所讲嘅 loser 论呢就係有关系嘅。咁我知道即係有一啲嘅评论员啦，就觉得呢一个係一个嘅中国嘅民族嘅情况啦，咁但係我就未必同意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见到呢，即係众多唔同嘅民族呢都係有呢一个嘅即係 loser 嘅基因嘅，或者係宁愿想做 loser 嘅。因为呢其实做 loser 呢是有好多嘅好处嘅咁样。咁啊咩为止系 loser 呢，就係当你一个社会里面呢，你唔系话緊事嘅，你系被边缘化嘅，又或者你系一个受害者嘅，你系需要人哋嘅同情啊或者赔偿嘅。嗱呢一种呢就系 loser 啦咁样。咁 winner 就係咩呢 ？winner 咧就係一個社會咧係要話事嘅一班人啦，同埋都係咧要為到自己所做嘅事咧負責任。呢一班咧就係 winners 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睇即係喺世界地圖啦咁樣，有邊啲係 winner 國家，有邊啲係 loser 國家咧咁樣。咁好明顯咧，即係例如美英啊咁樣，即係佢哋係 winner 國家啦咁樣，即係佢哋唔會話要乞討或者要求人哋點樣同情你啊，或者送啲咩俾你啊咁樣，梗係唔需要啦，係佢哋。同情人是他们送东西给人，即是他们也都是这个领导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色，还有他们都是要为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负责任的这样。还有人家呢，即是外边的人呢，是会对他们的要求呢就特别高，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会即是被人即係好清楚咁样少少少少咁样呢，即係就算係最細微嘅嘢呢都一定要呢都一定要佢所负责任嘅，即係佢哋一定要係 accountable 嘅咁样。咁呢个呢就係 winner 同埋 loser 嘅分别啦。咁呢一个就係一个国家嘅层面啦，咁但係喺一个社会里面呢喺政治上面呢亦都係有 winner同埋 loser 嘅咁樣。咁例如啦，如果我哋係講喺香港啦咁樣，香港嘅 winner 呢就好明顯呢係呢一個嘅建制派啦，佢哋呢就即係負責香港呢一個策劃啊未來啊咁樣。雖然佢哋唔係即係被選出嚟啦，咁但係佢哋仍然係 winner 嚟嘅，因為香港發生啲咩事佢哋話事嘛。咁但係相反地呢，即係呢一個 loser 係邊個呢，就係呢一個泛民主派同埋呢 generally 嘅呢一個嘅民主派咁樣嘅。吓，呢一个就系香港啦。咁喺西方国家 winner 同埋 losers 系有边一种咧？咁样，咁通常如果喺西方国家嘅白人咧，佢哋就系 winners 嚟嘅，即系佢哋喺呢一个社会咧，佢哋系唔会得到啲咩嘅好处啊、利益啊、福利咁样，因为佢哋已经系 winners 啦嘛，系咪？咁所以咧，利益咧或者一啲嘅社会里边嘅好处咧，就系送俾一啲嘅 losers 嘅咁样。 咁呢一啲 losers 可能會係窮人啦，被邊緣化嘅人啦，咁樣樣。咁同埋好多時候呢，亦都係包括呢一部分嘅其實唔係淨係一部分，係一大部分嘅一啲嘅少數族裔或者少數民族嘅咁樣樣。嗱，咁即係我呢一度要講得好小心啊，因為當我係話佢哋係 losers 嗰陣時候呢，首先呢我要講得好清楚呢，我就唔係話佢哋全部每一個都係。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咩呢，就係、是、losers 呢一個字呢，就係形容佢哋喺社會裏面嘅地位。咁所以如果佢哋喺社會裏面係被邊緣化嘅，又或者係少數嘅，或者佢哋有啲比較啲凄慘嘅歷史呀，或者唔識英文呀，即係嗰啲咁樣嘅嘢呢，就其實係導致佢呢唔可以喺呢一個社會度得到最高嘅地位，所以佢哋就 losers。 就係因為佢係 loser 嘅關係呢，所以呢佢係會得到一啲嘅著數，得到一啲嘅好处，因为如果佢哋嗰个地位系同一个即系受过教育嘅白人一样，咁点解要俾呢啲好处你咧？要俾好处你就系因为你系 loser 啊嘛，系咪？就系咁简单啫吓。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唔系政治，即系呢一个即系唔系话唔政治正确啊咁样样。咁同埋咧，我之后都会解释嘅，唔系话所有嘅少数民族或者所有嘅穷人都会系 loser， 系有一小部分咧，最后咧系会出嚟咧，就系话。我唔係 loser， 我係 winner。咁呢一啲人咧係值得嘉許嘅。咁但係咧，即係一間都會解釋啦。呢一啲人咧係會俾自己嗰個社區咧係唾罵，或者係會俾佢嘅社區咧就係唔支持嘅，因為佢嘅社區咧就會認為呢一啲人咧係背叛者嚟嘅咁樣。咁我之後咧就會再解釋呢一樣嘢啦，咁樣。好啦，咁首先要解释下做 loser 到底有啲咩嘅好处呢。咁第一个最重要嘅好处呢，就係一个 loser 呢就并不需要为自己所做嘅任何嘢付出任何嘅责任嘅。咁如果我哋係睇一个政治嘅层面里面呢，而家嘅香港嘅泛民主派可以佢话係可以话佢哋係 loser 啦，因为佢哋冇可能呢可以通过任何嘅法例。因为佢哋喺呢一个立法会里面咧，永远系得唔到咧足够嘅票数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可以讲到天花龙凤好多嘢，即系佢可以话，即系如果我哋做政府嘅话咧，我哋就应该咧会使咁多钱啊喺呢方面，我哋咧就要起个全世界最大嘅乜乜乜，即系佢哋可以讲好多呢一啲嘢，咁但系佢哋咧永远唔需要为自己讲嘅说话付出任何责任，因为佢哋所讲嘅说话系唔会最后做到噶嘛，因为佢哋永远都唔会执到政噶嘛，系咪？咁同样地喺西方国家咧，都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例如在澳洲呢，真有一个叫做绿党 Greens Party， 它是一个极左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也不需要为自己所说的话付出任何责任的。所以呢，尤其是呢他们是对于这个所谓的难民政策呢，即係佢哋係比较左啦，咁所以佢哋呢就唔会觉得要控制呢一个嘅难民嘅，咁佢哋就会觉得有冇搞错，即係我哋呢冇理由係要有法例呢唔俾难民入嚟嘅，应该有边个想入嚟就俾边个入嚟㗎，即係佢哋真係咁样嘅。咁所以到最后呢就係、是、因为当年嘅工党呢就係 buy 咗佢嗰套呢，咁所以呢就有首先呢就有好多船民嚟咗啦，就係多到呢澳洲係完全唔控制到。咁同埋另外呢係死咗差唔多超过是死了超过1000名的难民呢，因为他们呢咦不用钱可以去澳洲，去澳洲这么多福利我就来了这样。所以之后呢就是浸死了成千人的这样。最后要付出这个政治代价的呢就并不是绿党自己，反而是工党。因为工党呢他们是即係有啲人係覺得好蠢啦，咁我即係 no comment 啦。咁但係呢即係有啲人就係话呢，即係佢哋係蠢到呢一个咁偏门嘅绿党左翼嘅一啲咁唔负责任嘅政策呢，佢都肯真係 put into practice 嘅。咁所以最后呢佢哋係要付出呢一个政治代价。但呢一个政治代价呢就不需要呢係由 Greens 个 party 呢就係付出嘅咁样。咁同埋另外啦，即係就算係一个个人嚟讲嘅层面呢，一个 loser 呢係唔需要为自己所做嘅係负责任嘅咁样。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你係有啲嘢做得错啊，做得唔好啊，咁你可以赖嘅，你係可以 blame 嘅，你话因为我自己出生得唔好，或者我穷，或者我黑人，咁所以呢我就唔可以做律师啦咁样。咁但係即係呢一个赖人嘅呢一个行为呢就係非常好嘅。当你可以赖人嗰陣时候呢，就真係话冇错，你嗰个处境唔好， 但唔关你事喎，咁所以 I cannot take the blame 咁样。同样地咧，即系如果你睇即系香港嘅泛民主派啦，咁样如果有香港有啲嘢做得唔好啊，或者有啲政策推行唔到啊，或者佢想拉布嘅咁样，佢哋唔成功咁样拉布，或者俾人剪布嘅，佢可以话：哎呀，你睇下，我哋都好想帮你啊，但系最衰曾玉成喺度剪布啦，我哋都唔想咁样噶，咁样。咁所以即系做一个 loser 嘅好处咧，就系自己唔使负责任，咁同埋有啲咩事情发生咧，都可以赖人嘅。同时呢佢亦都系可以得到呢一啲嘅怜悯嘅分数嘅咁样。即系如果你系一个 loser 呢，因为一啲政治嘅情况而坐监啊，人哋系会为你而流泪啊，人哋会支持你啊咁样。你系可以得到好多嘅掌声，你系可以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同埋承认。咁同埋唔单止系咁样，你都呢有机会呢系可以得到好多嘅著数嘅咁样。咁点解呢？即系如果我哋系讲澳洲啦咁样。嗱，一啲华人嘅社区团体啊，咁样，即系如果系讲华人嘅社区团体啦，嗱喺澳洲咧，华人嘅社区团体咧系得到好多政府嘅资助同埋funding嘅。个问题就系点解华人要得到资助同埋funding先？咁个原因就系好简单啦，因为华人咧佢系少数民族。咁少数民族都冇所谓㗎，或者少数嘅人都冇所谓㗎，即係例如有钱人都好少数㗎，咁你唔使将啲嘢送俾有钱人㗎嘛。咁点解中国人係要有特别嘅政府嘅资助呢？好简单，就係因为佢哋喺呢个社会度係 loser 囉。因为如果佢喺一个社会度係 winner，根本就唔需要政府嘅 support， 佢系自己可以支持到自己，或者甚至咧系唔需要有一个任何嘅支持啊，或者一个组别啊嚟到系帮助佢哋可以融入社会啊各样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喺一个社会里边，当你系得到任何嘅资助或者好处啊，只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你系一个 loser， 即系你喺呢一个社会里边系需要一啲嘅帮助，你自己唔可以 afford 到自己需要嘅嘢咁样，系啦咁样。咁咁所以即系头先都讲咗，即系做 loser 嘅好处咧，就系咩啦？就系唔使负责任啦，你有啲咩可以赖啦，你可以得到同情分啦，你可以得到人嘅支持同埋承认啦。咁同埋咧，都系可以得到好多好处嘅咁样。咁头先就讲咗环社区团体有好多好处啦，即系唔系净系话俾钱呢啲环社区团体啊，即系甚至系当一啲政府要作一啲嘅政策嗰阵时候啊，佢可能会话啊，唔知华人对呢样嘢有啲咩睇法咧，咁你就请个华人领袖嚟，咁你可以也文也武好巴闭咁你走出嚟。即系我系代表成个环社区嘅咁样嘅，咁跟住即系以后即系开一啲嘅论坛啊或者咩饮宴啊，啲人就会请你嚟嘅，咁跟住读 VIP 名嗰阵时候，你系企起身啊，咁样啊岌头啊，好巴闭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做少数民族嘅领袖，即系做一个 loser 嘅领袖嘅一个嘅好处咁样样。好啦，咁但系做 winner 系会有啲咩嘅问题咧？咁样样嗱，其实咧做 winner 咧系有好多嘅问题嘅。咁首先咧就系、是、你第一咧就系、是、要为自己所做出嘅事或者系为自己所讲嘅说话咧系负责任嘅咁样样。系啦，即系例如喺澳洲，即系我哋有两党嘅轮替啦，咁样样。咁其实即系无论你系自由党或者系工党，其实两党咧都系 winner 嚟嘅，即系佢哋可能喺短期内会输一个嘅election 啦，咁样样竞选啦。咁但系到最后咧，佢哋大家都系会赢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两党咧，佢哋双方咧其实都系 winner 嚟嘅。佢哋必须咧系要为自己所讲嘅事同埋所做嘅事而负责任。当佢哋系喺一个嘅竞选期间，佢哋系可能会得到一啲嘅掌声，即系一个领袖可能会话：哦，我要为澳洲做呢样嘢，做呢样嘢，做呢样嘢。当时系可能会得到好多嘅掌声，咁但系当佢真系执政嗰阵时候，佢做到啦，人哋唔会赞。点解？你份内事，你有斗人工呢一个咧，系你应承我哋嘅，呢个系你应该做嘅，你应该做嘅，我点解要赞你？真系冇人会赞佢嘅咁样样。好啦，咁但系相反地，如果你系做唔到嘅咧，你讲大话。就是咁啦，咁所以即系政客咧，即系喺一个好似澳洲啊或者美国、加拿大咁嘅地方咧，系唔会得到一个嘅光环嘅。即系我哋今日见到喺香港泛民主派有嘅光环，系唔会存在喺澳洲嘅 winner 嘅政客嘅身上嘅咁样样，系啦。 雖然咁講啦，但其實西方國家咧都係有一啲黨啊或者人士咧係會有呢一個光環嘅。咁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即係綠黨嘅呢一班人啦咁樣。嗱咁其實佢雖然得到光環，但係佢始終都係 loser 咯，因為佢哋永遠咧都係冇可能咧可以做到執政黨嘅。到有一日佢係會做到執政黨啦，佢就會喪失呢一個光環，因為佢所做嘅嘢咧，首先咧係冇可能係成功，冇可能係 work 嘅啦。咁同埋當佢哋如果真係有機會有一日執政嘅時候咧，佢一定咧個鐘擺咧係會擺翻喺中間嘅，即係佢唔會好似今日咁極端嘅咁樣樣。即係就例如啦，好啦，如果個個真係覺得呢一個 wind farm 啊，即係呢一個發電風車係咁好嘅咁樣樣，咁好啦，佢哋可能會話綠黨就會話咧，即係將呢一個即係燒炭嘅發電廠就全部要關閉，咁全部咧每人屋企咧就整個咁嘅大風扇咁樣。咁但係之後就發覺咧，咦，原來冇風吹嗰陣時候就冇電噶，開唔到燈，煮唔到飯咁樣噶。咁所以之後咧，啲人咧就係會對呢一個綠黨咧就係失去信心，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會踢鬼走佢哋噶啦咁樣。咁所以佢因此咧就要喪失光環。咁但係until佢有一日執政咧，佢永遠都會有呢一個光環。但係佢哋咧點解有呢一個光環？就係因為佢哋係 loser。Loser 咧，先至系可以有呢一个嘅光环嘅咁样样，系啦。所以做 winner 其中一个问题咧，就你要为你自己嘅事咧，负责任啦，咁样样。咁同埋咧，你亦都系要为你所做嘅事咧，就系付出政治嘅代价。咁同埋其实咧，尤其是喺西方国家咧，我哋见到好多即系比较极端嘅 case 咧，就系即系写实咗呢一样嘢嘅。即係最俾我睇到呢一樣嘢咧，就係當年丘吉爾咧，即係佢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戰爭英雄嚟嘅，真係即係佢無論喺策劃啊，同埋即係激勵民心啊方面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咁但係過咗呢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英國人咧就踢走佢。咁所以即係唔會因為你曾經做過啲咩好嘢咧，人哋係記得你嘅。咁所以即係你係唔會好似泛民主派可以幾十年咁樣都係有一個光環，一路可以咁樣得到人支持，其實係喺西方國家冇可能嘅。另外一個example 咧，即係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咁，但係呢一個咧係當時咧。希臘人嚟嘅嗰陣時候咧，佢就係打呢一個嘅斯巴達人，佢就打得好成功咁樣樣，即係帶領民眾，即係個個都以為即係雅典係會輸噶啦。咁但係最後咧係贏咗，打贏呢一個 Spartan 咁樣樣。咁呢一個人咧，即係最後係即係個個就好高捧佢啊，就哇就覺得哇你好勁啊，高高在上咁樣樣。咁但係捧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就開始串啦。咁跟住串到咁上下，啲人咧就唔記得咗佢為呢一個雅典所做嘅一切。咁佢哋咧最後咧就係將呢一個打仗嘅英雄。幫雅典係即係戰勝呢一個咁重要嘅戰役嘅呢一個領袖咧，就係踢走咗，係將佢咧係驅逐出城，以後都唔可以翻翻嚟。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領袖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咧，最後咧佢係鬱鬱而終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最後咧如果你係要做一個自由社會嘅領袖啦，又或者你係希望有一日可以做 winner 咧，其實 winner 咧。唔係咁易做 ，winner 係有好大嘅包袱，同埋 winner 咧係會失去咗呢一個光環。雖然係咁樣，但係一個 winner 咧，佢真係咧係可以為呢一個社會咧就係作出好大嘅貢獻。但係呢一個貢獻其中嘅一個代價咧，必定咧就係自己。另一個就係戴卓爾夫人啦，就係戴卓爾夫人可以話咧，佢係即係一個女人仔咁樣樣，係佢自己一手咧就係將呢一個英國咧嗰個經濟嘅狀況咧就係扭轉。點解我哋今日喺呢一個嘅即係前嗰排有嗰、那個即係金融風暴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尤其是喺歐洲嗰個金融風暴嗰方面咧，即係點解歐盟搞到咁大鑊，英國冇搞到咁大鑊咧？其實最主要咧，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戴卓爾夫人喺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候咧，就為英國咧就係、是、打起咗一個自由市場嘅根基。咁但係相反地咧，即係喺呢啲嘅歐洲國家咧，即係佢就唔緊要，借多啲政府錢，派多啲錢。立多啲税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咧就搞到自己咁嘅田地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戴卓尔夫人佢就系、是、又系俾自己嘅党系踢走啦，咁样样。咁最后咧即系如果你系睇呢一个 Iron Lady 铁娘子嗰套电影咧，即系当然嗰套戏最后系即係佢嗰個故事系有一啲嘅夸张啦，咁样样。咁但系你见到即系呢一个。即係掌管呢一個整個英國嘅，同埋咁影響整個世界嘅一個嘅領袖咧，佢即係最後嘅下場都係坎坷嘅咁樣。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西方國家 要做 winner 的一个代价。所以由此可见，即大家都见到做 loser 咪几好，系咪？即系如果你系为自己嘅着想嘅，做 loser 咧，其实真系好好过咁样。咁所以即系对好多即系泛民主派嘅人士啦，咁样我哋咧就系必须咧系要做 loser 嘅咁样。咁因为咧，如果唔做 loser 嗰阵时候咧，即系我就得唔到咁多嘅着数啦，咁样吓。所以即係對泛民主派嚟講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環節咧，即係做一個 loser 嚟講咧，就係希望咧香港咧係可以一成不變，又或者咧係越嚟越差，咁就越好啦。因為對於泛民主派嚟講咧，佢哋就最好咧就係可以無止境咁樣追求民主，不停不停咁樣輸，不停不停咁樣做 loser。咁點解啊泛民主派係 loser 咧？好简单，就是因为我哋资金唔够，我哋钱唔够，我哋支持唔够。咁所以呢，六四烛光晚会、七一游行必须呢就係多啲人出嚟，同埋就係俾多啲钱。哇，今年俾咗好多钱喎，咁样。咁都唔够囉，如果唔係我哋会赢㗎嘛，係咪？哇，今次有500,000人出嚟喎，几好，但都係唔够㗎嘛，如果唔係我哋会赢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佢哋咧就系会不停咧咁样追求呢一个民主，最好咧就系追唔到。咁点解咧？就好似打机咁样啊！即系如果一打爆机咁啊，玩完咯咁样样吓。咁即系所以佢哋根本就系唔想追求到民主，因为一打爆机嗰阵时候，佢嘅光环就会冇咗。当你变咗 winner 嗰阵时候，佢哋再唔系呢一个嘅 loser 嗰阵时候，佢哋咧就系会失去呢一个嘅支持。咁所以佢就希望民众咧不停入钱、不停玩、不停支持佢哋，就系咁样样啦。就咁就咧，永远就唔好打爆机。最好咧就系同打爆机嘅距离咧越远越好，咁但系就俾人一个假象咧，就系越嚟越近，即系呢一个咧，系一个政治嘅做法。咁如果我哋系用呢一个 loser 论嚟到睇呢一样嘢咧，即系呢一个情况咧，亦都系非常之正常嘅。系啦，咁但系即系当有一啲人佢哋系好醒目，见到呢一个状况嗰阵时候咧，佢就话：，哇，有冇搞错啊？你不停喺度搞啲咁嘅嘢，即系我睇得穿你，其实你根本唔系想为我哋争取民主嘅，你只不过咧系想扮争取民主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咧就系会揭发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对呢啲泛民主派系好大问题嘅，因为呢一个追求民主呢一台戏就系佢哋嘅饭碗嚟嘅，即系你如果系话俾人听。佢哋係扮嘢嘅，咁樣做係斷人米路啦。首先就係咪？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呢？其實呢個咧係好似喺呢一個 The Matrix 裏面嘅情況咁樣嘅，即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喺 The Matrix 嗰套戲咧，呢一個 Neo 咧，佢係可以選擇咧食呢一個藍色嘅藥丸或者紅色嘅藥丸嘅。咁咧唔記得咗邊只色係打邊只色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食其中一隻色咧，佢就可以咧繼續咧翻去自己嘅世界嗰度。但系呢一个世界咧系假嘅，佢哋有任何嘅希望啊，或者见到嘅靓嘢咧，全部都系假嘅，后面全部都系101010，系电脑所做出嚟。Otherwise 佢就可以真系食另外嗰粒，咁佢可以真系咧呢一个 Neo 咧，就真系见到呢一个世界嘅构造系点样嘅，佢知道呢一个世界嘅意义系咩，知道呢一个真实系咩，但系咧知道呢一个真实咧系残酷嘅。是辛苦的，是一定没有这个假象的世界那么好的。那到底活在一个即是假象好一点，还是知道真相好一点呢？其实即是这个都是 Matrix 这一套电影里面带出的其中一个主题来的。那同样地，对于香港人又是这样。其实真系香港而家嘅运作就系点咧？就系、是、泛民主派不停咧，就系俾大家嘅一个假象，觉得咧啊系追求紧民主嘅，追求紧噶啦，慢慢嚟啊，循序渐进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少少就好似一路有啲嘢，咁但系其实一路都冇嘅，一路咧就系好似望呢一个海市蜃楼咁样，就越嚟越远，一路行过去见到噶啦，见到噶啦，咁但系咧。最后呢一路都是去不到的这样。咁其实这一整件事呢都是一个圆形来的，即是都是有一个默契的。个默契就是什么呢？就是泛民主派呢就不停在这里好像追求民主这样。第二呢就是这个共产党呢就是得寸进尺。咁第三呢就是人民呢就是不停支持呢这个泛民主派，就不停呢给钱啊，同埋是即是出席啊，支持这个泛民主派，就好让呢他们呢是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咁同埋呢就是给这个钱有阵时候咧，入钱啊、捐钱啊、出席六四啊、七一嗰阵时候咧，就系、是、俾自己咧一个嘅良好嘅感觉，就系、是、咧买一个希望翻嚟嘅咁样样。 咁所以即係當有人係放1000蚊入去呢一個捐款箱嗰陣時候咧，唔單止係話即係泛民主派佢係可以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團體可以得到一啲嘅資金，另外咧即係俾1000蚊嗰個人咧，亦都係自己心裏邊咧係感覺良好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好嘅即係 cycle 嚟嘅咁樣。咁但係當有一啲人走出嚟話要break 咗呢一個 cycle 嗰陣時候，就係即係指出呢一啲泛民主派呃人嗰陣時候，要即係啲港人蘇醒嗰要起身啦，唔好发梦啦，咁样样。咁其实起身见到个真实嗰阵时候，系咪真系会好啲咧？咁样样。咁其实都系好难讲嘅，其实都系好难讲。咁所以真系俾我咧，即系自己我都唔识讲吓，咁样样。到底系咪争取到民主咧？咁样样。咁其实呢一个系难题嚟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即系我哋可见嘅就系咩咧？就系泛民主派佢哋咧即系唔想真系争取到民主就一回事啦。咁但系另外一回事咧，就系我相信咧，佢哋认为自己系唔会覺得自己爭取到咯，而大部分人如果你係睇即係中國共產黨點樣做嘢嘅方法咧，即係都唔似會係俾香港民主嘅咁樣，咁呢一個係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係咩呢？就係喺香港99%嘅人呢，即係佢哋就算係話自己諗住爭取民主，佢哋都係相信要喺呢一個基本法嘅框架之內呢是争取民主的。咁大家都知啦，呢一个基本法嘅框架，除咗话一人一票选，即系前往一人一票选特首啊，即系呢堆嘢之外咧，同埋有提名委员会之外啊，咁样样咧，最重要咧就系喺2047年咧，呢一个嘅一国两制咧，就 officially 咧系 game over， 就玩完嘅啦，咁样样。咁所以嘅问题就系咁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唔使话太长远，即系我哋唔系话睇紧即系100年、200年之后发生咩事，我哋系睇紧30几年后之后发生啲咩事。我哋只系短短要等多8年啫，8年啫。呢一个嘅一国两制基本法就已经系走咗人生嘅一半嘅路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讲，其实他们都是 give up 的，其实都是。即是如果你是争取一个即是价值是20多年 的民主，那为什么要争取呢？是不是？那所以即是其实双方所做的事情呢，即是都可以理解的。即是比较激进一点那些呢，他们就是说要全民制宪重新立约这样。那但是另外一些主流的民主派呢，即是他们就要说一国两制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以内，咁样样，咁即系咧，2047年咧，所有嘢要双手奉上，就送翻俾中国中央咁样样。好啦，个问题就系咁样啦，即系如果我哋系讲紧即系呢一啲嘅即系呢个进步嘅民主派咁样，如果佢哋系即系相信民主嘅，即系佢相信大多数啦，咁但系当大多数嘅人佢哋根本就唔相信呢一个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嘅。咁啊，边度可以做到咧？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有一个死结嚟嘅。咁如果做唔到，咁啊，真系印证咗即系普通民主派嘅睇法，就系话根本就争取唔到，咁所以就唔应该做。不如大家一齐发梦，即系好好地活到2047年之后点嘅就算啦。咁样样，咁呢一个情况咧，其实就系咁嘅。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了，回来第二节的澳楼广东道的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刚才就讲到关于这个 Loser 论，还有也是讲到关于这个死结的，就是说如果进步民主派认为是要重新立约全民制宪的，那就是他们相信香港主流的人士或者是香港大即係大過半數嘅人士啦，咁樣樣。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大部分嘅香港人根本就唔支持全民制憲重新立約，佢係支持喺基本法框架以內咧，就係即係繼續追求呢一個嘅民主嘅咁樣。咁最後有乜可能做到咧？咁樣樣。咁尤其是咧，即係呢一個基本法咧，喺2047年咧就玩完㗎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難破嘅死結嚟嘅，咁樣樣。咁即係同埋頭先過場嗰陣時候咧，即係就令到我諗翻咧，即係呢一個 loser 論啊，咁樣咁同埋關於咧，即係做一個loser 同埋做一個 winner 嗰個分別係咩？咁同埋即係點解做一個 loser 係咁好，但係做 winner 係咁辛苦咧？咁樣咁就係令到我諗翻起咧呢一個聖經裏邊嘅出埃及記啊，咁樣。咁出埃及记咧就系讲到摩西咧，当时咧就系俾神呼召咧，就系去到埃及咧就要救赎呢一啲嘅以色列人啦，咁样样。咁佢首先咧就系去到法老王嗰度咧，就系话我要你放咗我嘅人民咁样样，你要放我嘅人民。咁你见到咧，即系摩西咁样做咧，即系佢系出于爱先咁样做，即系佢系个爱佢嘅人民，咁所以先咁样做啦。咁但系咧，即系法老王佢话黐线噶。我点解要放呢一班友走啊？即系我咁正，而家唔使钱又咁多人服侍我，帮起金字塔，我点要放手？你黐线呀？咁样样好，你争取呢啲嘢嘛？好，我就要罚佢哋更加多，睇下你以后再争唔争取咁样样。咁所以法老王咧就系将呢一个嘅以色列人咧就系更加大力咁样鞭策佢哋啦，鞭打佢哋啦。咁同埋另外咧就系即系要佢哋做双倍嘅工作嘅咁样样。咁我相信真系好多泛民主派人就系担心呢一样嘢，就真系如果你系真系争取民主，你真系刺激到共产党嘅时候咧，佢哋反而可能会对你嘅待遇仲更加差添。咁尤其是即系好似我喺节目时常都讲啊咁样样，而家我哋呢一个世界咧系冇王管嘅，系无法无天嘅咁样样。即系其实共产党系可以随时放呢一个解放军落嚟香港嘅，系。冇人会 A 嘅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都冇人出声吓咁样样，咁同埋即系喺中东啊、伊斯兰国啊咁样样，将啲小朋友咧系切成一半嘅咁样样，将佢嘅头系切咗，咁要摆啲公园嘅，都冇人出声噶咁样样。Boko Haram 捉咗几十个女童。啊！美國卒之做啲嘢啦，就係、是、咧，真係派咗呢一個Michelle Obama 咧揸住張紙寫住 Bring Our Girls Back 呢一個咧，就係、是、美國政府做最激烈嘅行為。當見到一啲咁嘅事情發生嗰陣時候咧，就係揸張紙擺上 Twitter， 哇！即刻幾多人 like 啊！问你怕未？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见到呢一个世界咁嘅情况，就试想下，如果中国系真系放呢一个解放军落香港嘅时候，你睇下世界里边系有边个会行动出声会？但是行动你看看世界有哪个会这样做，个答案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奥巴马不是世界警察，那大家真的尤其是香港人很多人都很支持这件事。但是这个另一个话题了，讲回摩西先。好啦，咁即係当时好多人 complain 啦，咁样咁即係以色列人好多人 complain 啦，咁但係之后呢摩西咧就好，即系佢透过神嘅力量咧，就有呢一个嘅即系十个唔同嘅诅咒啦，咁样样。咁最后咧，法老王个仔都死埋添，咁样。咁所以法老王就冇办法啦，就要放咗呢一班以色列人走啦。咁走嗰阵时候就满心欢喜，好开心。喂，摩西你好嘢，咁样。咁但系之后过咗两日咧，喺啲沙漠嗰度，好惨啊！喺沙漠啊，点解冇嘢食噶？咁样喺度咦咦吉吉咁样，有追兵追，有解放军追，即系埃及嘅解放军啦，有埃及嘅解放军追。嗰阵时候咧，佢点解我哋要喺呢一个沙漠嗰度死啊？嗰阵时候咧，即系佢哋咧系忘本得好犀利嘅呢一班以色列人，佢哋咧即系喺呢一个沙漠嗰阵时候咧，佢哋系形容呢一个埃及，即系佢哋当时系俾人鞭打做奴隶嘅地方，即系俾人即系差劣对待嘅地方咧，佢哋就系话即系摩西，你点解要带我哋出嚟呢一个嘅？荒山野岭吓，即系点解你要带我哋离开？即系呢一个牛奶乳物，即系有 honey 啊，有 milk 啊，即系一个好多嘢食、好正嘅地方。你点解要带我哋离开呢一个咁正嘅埃及咧？咁样样。咁但係之后呢佢呢就慢慢经过好多时间呢就去咗呢一个其实唔好多时间即係过咗一短时间呢佢就去咗呢一个嘅应许之地啦咁样。咁佢去到呢个应许之地嘅外墙呢摩西呢就派啲探子去呢及下里面有啲咩啦。佢咁啲探子之后就出返嚟见到嘩里面啲嘢好正啊真係又多嘢食啊真係风凉水冷啊即係佢甚至呢真係有一棵嘅呢一个提子啊即係一抽提子啊係要两个人用担子嚟到攞啊真係你话几鬼劲呢真係嗰啲提子好似西瓜咁大件添啊可能。咁所以呢即係嗰陣时候啲人好开心啦咁样。咁但係同时呢佢呢亦都系个报告返返嚟就话哎呀唔得啊嗰啲人呢系好大隻㗎如果对佢打呢就一定死㗎。咁跟住啲以色列人咧，即系佢哋又喺度 complain 啊，喺度嘈啊，好惨啊！即系你点解要到我哋呢个地方啊？咁样样，咁佢甚至咧系想捉咗摩西用石头掟佢。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就系 winner 同埋 loser 嘅分别。摩西咧系一个 winner， 但系你睇下 winner 佢嗰个下场系点样样。但系相反地啦，即系如果摩西佢系为自己嘅，佢唔系为咗以色列人嘅，佢系会有好大嘅光环，同埋会得到好多人嘅支持。 如果摩西佢系为自己，佢会点咧？佢系会同埃及人即系佢会同法老王讲：，喂，法老王嗱，我哋大家一齐倾掂佢先咁样样。嗱，呢一班以色列人咧，佢就唔系好 happy 咁样样。咁我代表佢哋讲几句啦，咁样样。嗱，咁我哋大家咧就 work out 一啲嘢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咧就即系你好我好，大家开心啦，咁样样系咪？咁跟住法老王有道理有道理咁样样。咁跟住咧之后，摩西咧就出翻嚟啦。各位，我已经系。成功争取咗，我哋咧而家每人咧系可以每日做少十分钟嘢，万岁咁样样吓，即系佢系可以，如果佢系可以同法老王合作啊，咁样样咧，佢系可以不停咧系得到呢啲以色列人嘅支持，但系呢一啲以色列人咧就系永远咧就系活喺呢一个奴役以下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睇呢一个故事咧，我哋就见到其实而家香港嘅情况咧系点样样噶啦。咁即系我都系想讲下关于呢一个 loser 嘅呢一个嘅思维啦，咁样样。咁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东方嘅一样嘢嚟嘅。咁最即系最令我深刻嘅咧，就系我细个嗰阵时候读关于呢个中国历史咧，咁样样，咁就有呢一个曹操嘅。咁当你系读任何关于曹操嘅故事咧，永远咧即系都系。教你點樣安分守己，唔好趌個頭出嚟，唔好搞咁多嘢，唔好俾人見到。總之安分守己，所有嘢做得好好地，唔好越過你自己嘅界線，唔好太過成功。呢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即係中國人時常教我哋嘅嘢。咁同埋咧，即係其實我哋最後都見到嘅，即係美國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教啲小朋友 innovation 嘅咁樣樣，即係要創新嘅。甚至喺澳洲都係嘅，我哋小學咧時常咧就係會學關於探險家嘅。美國都係嘅，即係佢有好多好出名嘅探險家啦，就係喺小朋友嗰陣時候咧就係會教佢哋嘅咁樣樣。咁好多時候就係要教你創新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事實上你都見到。就是有任何的新的科技啊各样其实全部都是来自美国的。Whereas, 如果你是看即是东方的国家尤其是香港啊中国啊印度啊即是那些国家呢即是这些地方呢他们是唔善于呢一个 innovation 嘅，唔善于创新嘅，佢永远咧都系跟风。咁所以点解即系例如香港都系噶，香港啲人最中意一窝蜂噶啦，咁样样，即系无论系食嘢啊、买嘢啊、着衫啊，全部都系一窝蜂。点解咧？因为冇人肯做第一个。就是因為咁啦，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嘅華人嘅學生啦，都係嚟到澳洲咁樣，佢就係讀咩咧？冇錯啦，就係讀 accounting 啦咁樣。咁點解咧？因為父母啊，或者甚至係自己咧，都有一個觀念啦，就係話，咦？我哋咧之前咁多代读 accounting 咧系有饭食嘅，咁不如咧我做 accounting 咧，第一个系咁讲，第二个系咁讲，第三个系咁讲，到第五十八万嗰个咧都系咁样讲。但系之后佢哋唔会谂嘅就系咩咧？就系当即係 supply and demand 好簡單，就係當係有咁多嘅accountant 最後畢業嗰陣時候，最後呢一班 accountant 係咪真係揾到工咧？咁樣樣，咁而家事實發現咧，係好難嘅，即係唔係話你畢業咧就可以揾到工嘅咁樣樣。咁但係咧，華人咧就一個即係呢一個跟風嘅傳統啦，咁樣樣就係咧唔想突出，最好咧就係跟隨做 follower。永远不想做 winner， 宁愿是做个 loser 咁样样嘅。喺印度教啊，即系喺印度教咧，佢有一个都系关于安分守己嘅，即系呢一啲印度教嘅规律嘅咁样样。咁即系当我听呢样嘢嗰阵时候，即系系比中国人更加极端。即系我听嗰阵时候系觉得好，即系心痛嘅，即系见到一个民族系咁样样。即係佢嗰個民族就係點咧？佢就有一個叫律法啦，即係佢嗰個教嘅律法啦咁樣樣。咁就係話咧即系人咧，必须要安分守己。如果你出世系要做一个扫地嘅，你一世都要扫地。即系如果你系有其他嘅恩赐嘅，有其他嘅 gift 嘅，即系例如你唱歌唱得好好嘅，识得弹琴嘅，识得画画嘅，唔好意思，你唔可以画画，你唔可以弹琴，你唔可以唱歌。因为如果你系做呢一啲嘢嗰阵时候咧，你就系有影响咧。即系你喺呢一个地方出世嗰阵时候嗰个嘅地位咁样样。你老豆老母点解要生你出嚟？又或者你即系神点解要将你摆喺呢一度？就系因为要你扫地，因为呢一个世界需要扫地嘅人。如果你系唔安分守己，做咗其他嘅，无论你做嗰啲嘢系几好都好，呢一个咧系一个诅咒嚟嘅，呢一个系一个罪嚟嘅，呢一个系错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尤其是喺印度教咧呢样嘢咧系更加极端添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好多印度人啦，咁样佢就会活喺呢一个梦想里边啦，呢一个 dream 咧就系如果我系盲目咁样不停做我而家做紧嘅嘢，唔创新啦，唔做一啲新嘢，安分守己嘅，我咧有一日咧就可以上天堂啦。即系佢个 諗法就係咁。咁其實呢一個思維咧，就係永遠 keep 住人哋咧，就係永遠唔會想著一個 winner 嚇，就係永遠咧係要做一個嘅 loser 嘅咁樣樣。咁呢一個loser 同埋 winner 嘅關係咧，其實喺即係喺國家與國家之中的關係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明顯的。那最明顯在哪裡見到呢？就是我自己見到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裡面是有戰勝國和戰敗國，戰敗國就是德國和日本，戰勝國就是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這樣，還有也都是有中國的這樣。那好了，德國是戰敗國，所以即當如果我們說一個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当他们是讲回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到底在两者里面哪个是蒙羞呢？那很明显就是德国人。现今的德国人呢，他是对于当时做的恶行是非常内疚，还有他们都是不想再提这件事的。那但是呢，就是战胜国美国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一件很威的事。那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讲关于美国和德国，虽然大家现在是盟友，但是当你讲回历史，又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所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呢，哪个是 winner， 哪个是 loser 呢，就是非常明显 loser 就是德国， winner 就是美国、英国咁样。好啦，但我哋相反嚟睇翻呢一个中国同埋日本嘅关系啦，咁样到底边个系 loser， 边个系 winner 呢？如果我哋系睇呢一个嘅历史书里边咧，就话俾我哋听，中国系战胜国，日本系战败国咁样。咁但系当我哋系睇翻即系两个民族里边，边个系嗰个 confidence， 嗰个自信心系高啲咧？即系当我哋讲翻呢一段历史啊，咁样。咁我哋所見到嘅就係咩呢？就係、是、中國人永遠呢係冇將呢一個 winner 嘅角色，係或者呢一個 winner 嘅獎牌呢，就係擺喺自己嘅心口裏面。而佢哋永遠呢，即係中國人呢，永遠呢都係要叫返自己做一個 loser， 永遠呢都係想做返一個 loser。咁樣樣點解呢？因為即係有啲咩情況啊，咁樣佢都係會講返呢一個嘅南京大屠殺咁樣。咁佢哋呢，即係講南京大屠殺嗰陣時候，其實傷害唔到日本人㗎喎，其實就因為佢哋只不過每一次講南京大屠殺嗰陣時候呢，其實每一次講就是伤害緊自己，就是伤害緊自己嘅人民，就係講返自己係幾慘，自己係點樣俾人蝦。咁但係佢唔會話自己係一個 winner 囉，或者佢唔會係自己覺得係一個 winner 囉。相反地，日本人佢唔會覺得蒙羞喎，即係佢哋就冇一件咁樣嘅事喎，就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返日本同埋中國嗰個關係呀，咁樣好明顯可以睇到邊個係 winner， 邊個係 loser。 雖然中國係戰勝國，日本係戰敗國，如果我哋睇文化咁樣，我哋見到喺文化裏面呢，日本係 winner， 而中國是 loser。 咁其实呢一个咧，身为华人嚟讲咧，系令到我哋好痛心嘅，甚至系即系一啲从来同呢一个战争完全冇关系嘅人，佢哋都会将呢一个 loser 嘅呢一个包袱咧，就系孭起个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令到整个民族咧系好惨嘅，因为整个民族佢哋就系不停咧记得自己嘅创伤，就不停记得自己嘅创伤，令到佢哋永远觉得自己咧系次等嘅同埋次一级嘅咁样。咁前咗排呢，我就即係喺节目都讲过啦，我就去到呢一个嘅澳洲坎培拉嘅呢一个战争博物馆。咁有其中一个故事呢，就係令到我非常之感动，咁同埋呢，即係令到我身为一个华人嚟讲呢，即係觉得有啲丑嘅咁样。咁个故事就係咩呢？就係讲到呢，即係有一个护士啦，佢叫 Vivian 啦咁样。咁佢呢就係即係上一隻船嗰度，咁就係去唔知边度呢，就係要即係支援啦，同埋即係帮助一啲即係受咗伤嘅士兵啦咁样。咁但係呢，当时呢就係有呢个日本嘅军机呢，就係炸呢一隻嘅护士船咁样。咁其实呢个一个好过分嘅行为，即係因为呢呢一隻船呢，就係即係寫咗十几廿个即係红色十字喺隻船嗰度啊咁样。即係你冇可能唔知佢係护士船嚟咁样。咁但係你知日本人啦，佢唔尊重呢一个法例，因为有文化差异啦。咁所以呢，佢就 即係照炸咁樣。咁最後咧，即係呢一個 Vivian 咧，即係佢坐咗其中一個救生艇，咁之後咧就land 咗喺一個沙灘嗰度。喺呢一個沙灘咧，就俾啲日本仔就捉咗，即係捉咗成班嘅護士。咁啲護士佢已經投降噶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日本人係最憎人投降啦，你豈有此理投降？咁所以咧，即係哇，成班女仔即係好後生嘅，佢哋就咧喺呢一個沙灘嗰度咧就逐個逐個處決咁樣樣。咁呢一個 Vivian 咧，佢就好好彩啦，就射唔中要害，咁所以咧佢就即係扮死咗幾個鐘頭之後咧，就入咗去一個森林裏邊咧，自己養傷，養咗幾日之後咧，就再俾日本人捉翻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咧就俾人捉咗去呢一個嘅集中營。咁跟住佢係住咗喺個集中營，好似住咗成三年啦咁樣。咁你知道即係日本嘅集中營幾恐怖噶啦咁樣樣係咪？咁到佢係離開嗰一日咧，即係當佢係講佢嘅故事，佢係話佢係原諒日本人嘅。咁佢应唔应该原谅呢？即係有啲人话有冇搞错，你咁样对人点原谅，即係点可以原谅呀？咁我哋唔应该咁样讲，因为其实佢原谅别人唔係佢送俾其他人嘅礼物，佢原谅其他人只不过係佢自己放低呢样嘢，唔会孭住一个好大嘅包袱呀，咁样佢唔会孭住呢个包袱，佢放低呢一个包袱令到自己开心咁样。所以其实真係好多人都会话俾你听，当你原谅人，你唔係为咗嗰个人，你原谅人係为咗自己开心，为咗自己舒服。咁呢一个 Vivian 呢一个护士咧，佢就胸襟非常广阔，佢就话我原谅日本人所做嘅事情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即系之后咧，佢系活咗一个好嘅生命啦。即系之后咧，再即系做护士咧，做咗30年咁样样。咁由此可见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就系 winner 同埋 loser 嘅关系吓。你见到呢一个只不过一个女人仔啫，咁样样。但是他是有一个咁广阔的胸襟，就是原谅日本人，这个就是 winner 所为。但是如果他是 loser 是怎样呢？他说日本人我最憎日本人的了，日本人我见到就要打他的了。即是如果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他是永远被这个苦劫食住的时候，这一样东西永远是会影响他，而他永远都是一个 loser， 他永远都是被这些日本人的折磨，当时折磨过他一次，但是他唔放低呢一件事咧，就永远俾人折磨。喺香港啊，同埋中国啊，即系好多人都系因为呢一个南京大屠杀，就系孭起咗呢一个包袱，孭起咗呢一个嘅苦劫，就令到好多嘅中国人，就算系唔关佢事嘅，甚至系第二、第三代嘅，都系会孭起咗呢一个嘅痛苦。呢一个痛苦咧，就系令到呢一班华人咧，就系继续要做 loser， 世世代代继续做 loser。 个问题就系咁啦。咁但系做 loser 嘅好处就系咩咧？你做 loser 都有好处嘅。咁就系话即系你可能有一个即系食饭嘅宴会咁样样。咁之后你去食寿司，咁跟住嗰啲咧侍应系日本人嚟嘅。咁你唔够钱俾，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大吵大闹，又话你记唔记得当年南京大屠杀啊？咁样样。嗱，即系呢个我唔系讲笑噶，即系呢啲真系发生噶咁样样。喺美国都系嘅，即系喺呢个黑奴历史，大家都知道咧，即系美国人咧系对呢一个黑奴咧，即系系好差啦咁样样。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嚟讲咧，我时常就系讲咩咧，就系话，即系对于而家现今嘅喺即系住喺美国嘅黑人咧，即系佢哋系活喺一个乐土里边嘅，即系佢哋系喺一个好安全嘅地方裏面，同埋佢哋嘅待遇係非常之好啦，咁樣。咁如果咧，我相信即係我係可以坐一部時光機嘅咁樣。咁跟住我問，即係現今即係而家住緊喺美國嘅黑人，我問翻佢，如果真係我翻翻去以前，咁跟住救翻你個阿爺，等你阿爺唔好喺美國度受苦，你想唔想啊？咁你咧就會喺非洲度出世噶咯喎。咁佢，即係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咧都唔想嚇咁樣。咁但係即係喺美國呢個前咗排咧，就係睇咗段短片咧。一个黑人的肥婆咧，就系、是去到呢、这、一个即系类似71嘅铺头咁样样啦。咁跟住佢就话要饮杯水。咁跟住个即系个售货员咧就话哦，你要水啊，2毫子啊，唔该。咁跟住之后咧，佢拍台拍凳喺度挤吉吉，喺度大声闹、大声嘈，就系、是、话我嗰阵时候阿爷啊系奴隶嚟噶，就系俾你啲白人奴役啊。我而家要杯水，你仲要差咗2毫子。 就係有咁嘅情況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啲，即係呢一位客人啦，咁樣，佢就係孭起住呢一個嘅包袱，佢就係要用自己 loser 嘅身份，即係嚟到英文叫 hold 人 hostage 啦，咁樣，即係即係令到人哋覺得唔好過，令到人哋俾啲著數佢。但係當佢咁樣做，其實佢係害緊自己同埋害緊自己嘅社區嘅咁樣。即係喺澳洲咧，都係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嘅。之前咧，即係喺節目都講過關於即係呢一個，即係澳洲咧有一個叫做 Stolen Generation 啦。Stolen Generation 就係咩咧？就係咧，即係有一個懷疑啦，就係懷疑當時澳洲政府咧就係一個政策，就係要將咧一啲原住民嘅小朋友咧就係從佢哋嘅阿爸阿媽嘅手中咧就係攞走，原因咧就係要溝淡佢哋嘅血統，令到佢哋滅族咁樣。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嚴重的指控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唔成立嘅，咁樣，其實唔成立嘅，咁樣，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即係唔似即係喺美國嘅黑奴歷史又想為政啊，咁樣啦。即係喺澳洲呢一個所謂嘅 Stolen Generation 嘅政策咧，係從來冇任何嘅 document 咧，即係冇任何嘅文件咧係證明到呢樣嘢嘅。雖然咧，即係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嘅土著嘅小朋友咧，當時係被帶走咁樣，咁但係佢哋係因為乜嘢情況而被帶走咧？即係佢哋係咪俾阿爸阿媽虐待咧？咁樣原因係咩咧？因為咧其實事實上咧，即係喺澳洲原住民嘅社區裏邊，我講喺今日啊，2014年啊咁樣，即係一個原住民嘅小朋友出世嗰陣時候咧，佢係俾即係一啲男人強姦嘅機會咧，係比白人嘅小朋友唔知多出幾多倍咁樣嘅，咁即係佢有呢個文化嘅問題啦，咁樣。咁同埋另外咧，當時好明顯咧，佢呢一啲嘅原住民咧，佢係冇一啲嘅藥物，而且大家都知道，即係喺一啲即係咁樣荒山野嶺嘅出世嘅小朋友，死亡嘅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樣。咁會唔會係有好多即係教會嘅人士啊，係要救呢一啲嘅小朋友咧？咁我都唔知道，因為雙方其實都冇 evidence 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話即係即係政府係有一個咁嘅政策，係要偷搶一啲小朋友嚟到滅人族嘅咁樣，咁首先咧即係疑點歸於被告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你首先要有呢個 evidence 先啦。咁呢一個 evidence 咧係唔充足嘅咁樣，咁但係咧喺澳洲咧就係即係不停要，即係雖然冇證明到呢樣嘢啦，但係都要不停講關於呢一個 Stolen Generation 呢一件事嘅咁樣，因為就係透過 Stolen Generation 咧，即係就有好多嘅土著嘅領袖啦，咁樣佢哋就可以即係出嚟啊，即係可以即係做一啲嘅領袖嘅行為啊，咁樣。咁同時咧，即係有好多小朋友啊，或者係人士咧，即係就算佢係有錢嘅，都係可以得到一啲因為我係原住民嘅福利咁樣。咁呢個福利源於係咩咧？就係因為你係 loser。你係俾人受害過 ，you lost 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係因為你 lose 嘛，你 lost 咗嘛，咁所以咧我哋呢一個咧係賠償俾你嚇，我係賠償俾你嘅，咁所以你就係 loser 啦咁樣。系啦，咁所以即系点解呢一件事其实系咁影响嘅社会同埋咁 damaging 咧？咁样即系你试想下，即系其实个事实上我哋根本就唔知道 Stolen Generation 呢件事有冇发生啦。咁样，咁但系我将呢件事 neutral 咗先咁样，咁但系我睇两个家庭啦，家庭 A 家庭 B，OK？ 家庭 A 咧就系老豆老母咧就系话俾呢一个土著嘅小朋友听，就话阿爸阿妈咧系冇俾人 Stolen Generation 嘅，即系冇人偷抢我哋嘅咁样。我哋嘅成長咧係非常之好，你嘅成長都非常之好。咁所以如果你有啲乜嘢事情係做得唔好、做錯嘅，你要自己一個人負責任，係啦，即係一個阿爸阿媽 A 嘅就咁樣教佢嘅小朋友啦。咁但係 B 嗰個阿爸阿媽就點樣講咧？就係話：哎呀，我哋阿爺咧嗰陣時候咧就係俾人 Stolen Generation 啊，好慘啊！嗱，所以睇下老豆，哎呀，點解酗酒咧？點解要不停飲酒啊？同埋點解即係拍院咧咁樣？哎呀，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曾經冇母愛啊，我哋好慘啊咁樣。嗱，小朋友，如果你以後有啲咩做得唔好咧，賴我啲白鬼就得噶啦，最衰都係啲白鬼整鬼你啊！嗱。你由细到大咧，你一定要记住，啲白鬼咧就系你嘅敌人嚟嘅，系佢哋害你嘅。咁你谂下个小朋友成长嗰阵时候，佢嗰、那个佢个情况系点？即系当有一啲白人系要教佢嘢，或者系翻学啊嗰时候，你哋呢班白鬼整蛊我嘅，我哋点解要为你呢一个社会服务啊？咁样，咁我一定要即系要反叛咁样。你会见到呢一个 A 家庭同埋 B 家庭嘅小朋友长出嚟会有个咩嘅不同咁样？咁但系 到底呢個 Stolen Generation 有冇發生到呢？咁我哋就唔知嘅。咁但係點解要不停話俾啲小朋友聽佢哋係 Stolen Generation 呢？原因就係當你係不停咁樣做嗰陣時候呢，你係有一個 excuse。好似我頭先講，就係做呢一個 loser 有啲咩嘅好處呢？就係你可以逃避責任。咁同埋你得到好多好處啦，咁同埋你得到人哋嘅同情，無論係政黨啊或者人啊，其實都係 exactly 有咁樣嘅，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喺一個社區裏面，呢一個社區呢可能係俾呢一個嘅主流呢係定性為 loser。咁但係呢喺一啲嘅情況底下呢，係有一啲 winner 呢係會蒲頭嘅。呢一啲 winner 佢走出嚟嗰陣時候呢，佢哋呢就係會話我唔係 loser。佢會話我唔係 loser， 你唔好以為因為我係黑人或者係窮人或者係咩人，咁所以我做唔到我而家要做嘅嘢。我今日咁成功唔係因為我曾經受過人哋嘅咩施捨，但係就係因為我自己努力。呢一個呢就係一個 winner 所講嘅說話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啲 winner 呢，佢係對於即係成個 loser 群體呢係即係有好大嘅負面嘅影響嘅咁樣。即係例如啦，如果喺即係黑人社會裏面，即係有一個黑人走出嚟咁樣，咁即係大部分嘅黑人可能會希望佢話：嘿，我哋而家呢卒之選咗黑人啦，其實黑人呢係好慘嘅，我哋要更加支持黑人。即係佢係會渴望呢一緊咁樣講啦，未必就係黑人啦，中國人都係咁嘅。中國人走出嚟，好，我哋卒之呢有一個中國人呢係可以選到出嚟啦，我哋一定為中國人爭光，中國人呢樣，中國人呢樣，即係佢係希望咁樣嘅。佢就唔渴望呢一個黑人成功咁樣，咁之後話我今日成功唔係因為我係黑人，唔係因為我得到啲咩施捨，但係因為我自己努力咁樣。你唔好因為我係一個黑人而judge 我，即係佢係會咁樣講嘅。咁當佢講呢一啲説話嗰陣時候咧，其實係好影響嗰個社區嘅。咁點解咧？因為人哋就話：咦，呢個黑人佢即係冇得到啲咩施捨啊，都咁成功咁樣。咁點解我哋要施捨呢一班人咧？咁樣即係因為好明顯，我哋見到黑人都唔係 loser 咯。既然佢唔係 loser， 我哋點解要支持啊？同樣地啦，華人都係一樣啊。當你有一個情況就係，當你變咗唔係 loser 嗰陣時候，當你喺呢個社區係變咗主流嗰陣時候，你已經唔再配得到政府嘅施捨。咁所以點解即係前咗排就講過咧，即係呢個澳洲嘅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點解要叫 Lunar Festival 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簡單，當你出到街，你見到成街都係中國人嚟嘅喺雪梨，你已經再唔係少數民族咯。點解政府仍然係要資助你做一個 Chinese New Year？ 係咪？咁所以咁所以即係嗰啲社區團體領袖佢走出嚟就話：唔係啊，其實呢我哋係 loser 嚟㗎，我哋係少數民族嚟㗎，我哋成日俾人歧視㗎。佢哋就要將自己放喺一個 loser 嘅地位。當你放自己一個 loser 嘅地位呢，你先至係可以呢不停呢係得到更加多支持，得到更加多嘅 support 咁樣。咁但係當你做呢樣嘢嗰陣時候呢，你其實係傷害緊呢一個社區嘅。咁我頭先所講嘅 example 呢，其實係引述呢一個 Mia Love。Mia Love 呢就係最近呢喺美國呢一個中期選舉裏面呢選出嚟第一個共和黨嘅女人嘅黑人。咁即係好多人都對佢呢一個嘅女人同埋黑人呢一個身份呢就係產生好多嘅興趣啦，就哇你又係黑人又係女人喎，你點解可以做到㗎？你对于即系黑人同埋女人可以成功有啲咩睇法啊？即系佢哋就好注重佢呢一个嘅身份，咁但系就系反而咁注重呢样嘢就令到佢嬲，咁所以佢就话你唔应该睇我肤色系咩，或者你系睇我系咪女人，你应该透过我所做嘅嘢而 judge 我。你唔好因為我係黑人或者係女人而覺得我係做得好啲或者唔好啲。我想係 judge by 我個人係點，我個 character 係點，就唔係我係黑人或者白人。咁所以即係佢講呢一句说话係好好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即係主流嘅黑人啦，即係我相信佢係会希望係呀，我今日为黑人争光啦，黑人呢样黑人嗰样，即係佢哋係想人哋咁讲。但係即係一啲真係靠自己嘅 winner 嘅人呢，佢哋就并唔会讲呢一啲咁嘅说话嘅。虽然 loser 系可以得到一啲嘅着数啦，当一个 loser 佢哋系去到一啲嘅高嘅地位嗰阵时候咧，系唔会得到尊重嘅。佢哋系唔会得到尊重嘅。我俾一个例子咧，就系、喺澳洲嘅工党咧，佢就系有一个 quota 嘅咁样样。呢一个 quota 咧就叫 Emily Sliss 啊。咁佢就系话咩咧？就系、即系好似要选去做议员嘅咧。唔可以少於幾個嘅，即係唔可以少於幾多個女人。即係如果我係選10個人裏面嘅，3個咧一定要係女人嚟嘅咁樣。 咁好啦，即係事實上咧係有好多嘅女人咧係可以上到位咁樣樣。咁表面上咧呢一件事咧係對女人嘅權益咧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事實上係唔係咧？嗱，個答案咧就唔係嘅，因為當人見到。好啦，有呢一位女士，佢系做一个政客上台啦，咁样，咁佢个反应就话：，超，你得到呢一个职位系因为你系女人啫嘛，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当即系一个男人同埋一个女人竞逐呢一个职位嗰阵时候，可能个男人劲啲嘅，有更加多资历，有更加多嘅能力，咁但系因为呢一个 Emily Smith 咧，唔好意思，我哋有 quota 嘅，呢一个男人就算你叻，唔好意思，你要走开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你就算系去到一个高嘅职位，你都唔会得到一个嘅你都唔会得到支持嘅，就系因为当你有一个咁嘅 list 啊，当你有个 Emily's list， 你就系话俾人听我系 loser， 就系因为我系 loser， 所以要得到更加多嘅支持。相反地喺自由党咧系从来冇啲咁嘅嘢嘅，男女平等吓，最后边个胜出咧就系最有能力嗰、那个。咁所以当你见到一个自由党嘅女人走出嚟嗰阵时候咧，你唔会话超，因为你系女人你先赢到呢一个职位，你唔会咁样，因为呢一个女人咧系靠佢自己嘅实力咧而得到呢一个职位翻嚟嘅。佢咁样做咧，先至系真正话俾人听咧，佢系 winner 咁样样。咁所以咧，我话俾听 winner 其中一个从来唔会做嘅就系咩咧 ？winner 咧从来唔会。觉得是 被受到冒犯的，因为只有 loser 才是会被受到冒犯的，即是如果有些人杀走出去，哎呀，人家种族歧视我，哎，人家对我不好，这些呢就是 loser 的所谓这样。例如的，如果有一个中国人出到街这样，然后呢有人骂他，你个死中国人这样，那这个人有什么反应呢这样。但是大家想这件事之前呢，我就俾两个 scenario 你嘅。第一个 scenario 咧就系呢一个中国人咧就系俾一个原住民闹，即系澳洲嘅土著闹。第二个咧就系俾一个读过书嘅英国人闹，系啦。咁对于呢两样嘢嚟讲，有即系scenario A 系备受冒犯啲，定系 scenario B 备受冒犯啲咧？咁我相信咧，即系大家里边咧都系心里有数噶啦，咁样样。咁原因点解系会觉得受到冒犯呢？为什么一方面被另一方面受到冒犯呢？第一就是你自己根本有种族的观念，还有第二呢就是因为你是对你自己的种族是没有信心，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你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的 种族没有信心呢？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 loser 咯。所以即、如果你是即是很厉害的跑步，很厉害的是跑步健将来的，人家说你是火箭的这样，咁你唔觉得呢个系 offensive 噶？因为人哋系赞，即系你见到人哋赞你啊嘛，吓，又或者你好高嘅咁样样，咁人哋话哇你个死高佬啊咁样样，咁你唔会觉得呢件事坏事，因为你高啊嘛。诶，咁但系就唔系啦。如果有一个人咧系矮嘅咁样样，如果有一个人矮嘅，咁你就哦你个死矮仔啊咁样样。咁如果你系对于你嗰、那个嗰、那个高度系冇信心嘅，即系你觉得你自己系 loser， 咁你咪会 offended 咯。但系如果你系对于你个高度冇问题，你话矮咪话矮咯咁样样，咁咧你反而咧就唔会被冒犯。如果你唔受到冒犯咧，就好明显咧你系一个 winner 咁样样。所以咧今日分享咗少少关于呢一个 winner 同埋 loser 嘅论点咁样样啦，咁同埋都系睇到咧，即系喺香港嘅情况，点解咁多人想做 loser， 同埋点解做 winner 咧系咁难嘅。好，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